王泽在加世时算不上是一个有资历的选手，叶修还在时他甚至还只是个新人，第八赛季开始有一些轮换出场的表现机会，然后就跟着加世一起调出了局。加世战队的选手还是颇多人问津的，但是当时出局的加世显然还没有开始自甘堕落甩卖选手， 从雷霆引入肖诗卿的手笔相当程度地稳定了军心，加世战队的绝大部分选手在当时选择了留守，王泽是其中之一。只不过相比起一些受到其他战队邀请却做出选择的队友来说，他没得选择，因为他当时竟然无人问津，这让王泽觉得很没面子。他虽然没觉得自己有多厉害，但还是自信是有实力的， 在那样的情形下，居然没有战队对他有意，这事儿王泽相当在意。那时他已经入职业圈有2年，有限的出场机会没有吸引到足够的关注和评价，让他分外期待得到认可。结果职业生涯的第三赛季，他是在挑战赛中度过。更让人郁闷的是，豪门加世竟然被网吧队星星给淘汰了。 那一刻，对于加世战队的任何一员来说都是灰暗的，而后加世解散，队友各奔东西。王泽当时真的挺惶恐，因为上一赛季出局时，他就没有得到过任何邀请，而这赛季他们是在挑战赛中，所受关注更是有限，他真怕自己无人问津。王泽期待邀请，但是一直没有。 眼看着身边的队友一个接一个的离开，然后加世将倾之时，接盘人出现了。那时未走的选手都得到了新老板的留队邀请，号召大家鼓足斗志再战一年，将加世重新送回职业赛季。王泽清楚地记得，在挑战赛那个赛季，刚从训练营里起来的邱飞果断地留了下来。傻。 王泽心里是这样认为的，那个挑战赛的赛季，加世如果说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选手的话，那就是这个新入队的邱飞了。前途无量的年轻人，在那个情况下是不愁去处的，但偏偏邱飞相信了新投资者的蓝图，选择了留守。可是现在的加世还有什么？苏沐橙带走了穆雨成风，孙祥和一夜之秋走了， 肖时钦也和生灵灭一起回归了母队，遗留下的加世已经不再是那个豪门，想顺利通过挑战赛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已经耗费了一年的王泽可不想再在挑战赛里沉沦了，只可惜当时他还没有受到其他战队的邀请，这至少也算是一种出路，能继续当职业选手的出路。王泽不甘， 却又不敢推开这最后一根稻草。好在这时神奇战队出现了，居然对他有意，王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支新队。在他看来，只要还留在职业联盟里，就比什么都强。王泽就这样选择神奇战队，再然后辗转了一圈的深见，骂骂咧咧地也来了。深见的情况比他要好，一开始就有战队邀请， 结果这家伙一圈下来却都没谈好，最终只剩得神奇这一种选择。怀着一种明珠暗投的无奈心情，和王泽一起被打包送到了神奇。在那里，加世出局时被送走的，在职业联盟中打拼了一年的贺明，却已经以核心的身份在等候着他们了。三位昔日队友在神奇重聚，没顾上欢喜， 油然而生的却是一股坑爹的感觉。但是坑已经掉了，要爬出来还要靠自己。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思和期待，三人开始了他们在神奇战队的神奇之旅。王泽作为他个人而言，他希望这一赛季让人们见识到他的水平，认可他的能力，哪怕神奇这赛季出局，他也不会再遇无人问津的尴尬。 本场对手苏沐橙，全明星级别，如果能够击败，当然是一种实力的证明。而对这位昔日的队友，王泽认为自己是掌握到必胜要诀的。 倒数五秒后，比赛开始。地图，荒镇七。荒镇是一个系列图，如果将编号共计17的所有荒镇图拼到一起，大家会发现这是一座完整的小镇。但是实际比赛，尤其是一对一比赛，这完整场景就嫌太大了，于是切分成17个场景。17个场景不同大小，荒镇七是其中最小的，适合单人对战的地图。作为昔日队友，苏沐橙擅长哪些图，神奇这三位凑在一起还能说上个七七八八的。王泽今天主要想碰的就是苏沐橙，这一图选的也很有针对性，荒镇七在苏沐橙所擅长的范围内。那么作为昔日队友，对于苏沐橙在这幅图上所喜欢运用的打法自然也有了解，这正是王泽选图的用意所在，不求对方陌生，反求对方熟悉，以此让自己更加了解对方的套路。分刷在地图两角的角色各朝前进发着，王泽的神枪手叫卡西本，是来神奇以后战队提供的，比起他昔日在家世的轮换角色要差一些，他很努力的才调配到自己习惯和适应的组合搭配。卡西本朝前快步走着，视角却已经落在了较远的小镇的那座中塔之上。中塔是这幅小图中的最高点，抢占那儿可以鸟看到这张地图的七七八八。这张荒镇七是小镇中一处小街小巷极多的部分，地形相当曲折，这种地形并不太利于枪系远程施展。苏沐橙会擅长这图，不得不说都是被逼出来的，因为太多对手想利用这图来限制这位联盟第一枪炮。苏沐橙为了应对，自然也就有了针对性的练习，最后反倒成了他擅长的地图之一。中塔是苏沐橙经常会抢占的一点，那里居高临下，轻松捕捉对手方位，再利用超远射程进入火力攻击，是他惯用的手法之一。但是今天他不会。王泽如此认为，因为队友的身份是相互的，自己选这图的意图苏沐橙不会愚蠢的不去思考，那么一思考，他应当就会有意回避自己平时最喜欢最常用的方式，因为这些都是昔日队友会捕捉的。那么放弃惯用方案，苏沐橙会怎么做呢？根据他的习惯，他的喜好，王泽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断，他现在就要去验证了，他相信他的判断应该不会错。同为枪系选手，王泽认为自己对苏沐橙的思路了解算是相当透彻的。卡西本飞快在小巷子中穿梭着，看得出王泽战略意图坚决而清晰，不过时不时的他还是会朝那中塔方向看一眼，毕竟苏沐橙就采取固有思路的可能性也还是有的。不过那样的话，王泽只会更加高兴，他现在所选的路线是中塔观察的死角，如果苏沐橙相信那个制高点的视野，自己将给他一个难忘的惊喜。真是算无一策呀，王泽满意地想着。结果就在这时，沐雨乘风出现了，利用飞炮的技巧，几个起落就已经落在了中塔，这让以为沐雨乘风不会再登中塔的卡西本险些暴露出去。还好王泽及时发现，连忙操作角色一个翻滚，引入了中塔顶上的视线死角，居然还是出现了。王泽心中暗算了一下时间，刷新到现在，沐浴乘风登中塔似乎是一个很直接，丝毫没有浪费时间的选择，毫无顾忌，一点不怕自己利用到这一点吗？王泽虽然有信心，但真的一点都没有把苏沐橙当傻瓜。于是这时看到苏沐橙突然做出这么一个看起来是不经思考的举动时，王泽必须要停下来思考一下。如果苏沐橙理解自己的意图，那他还是怎么做？那么他的用意是什么呢？两种可能性。第一，不把王泽的实力当回事，所以一切照旧。 第二，猜到了王泽的应对，故意引蛇出洞，已经做好了迎击准备。苏沐橙不是傻瓜，也不是一个自持实力的人，所以应该是第二点。引蛇出洞，早有准备。王泽笑了，这正是他所知道的那个苏沐橙，只是这一次他是引不出自己的。这张图，中塔上的视野有哪些看不到死角，苏沐橙或许也已经研究清楚了。但是这些死角当中有哪些是能直接攻击到中塔上的攻击点，他有熟悉过吗？王泽相信苏沐橙没有，因为能这样攻击的必然是远程职业，远程职业至少会主动选择这样的地图。苏沐橙在这张图上可还从来没有遭遇过远程对手，这不是王泽的猜测，而是对苏沐橙在这张图上所进行过的所有单人比赛的统计。详尽的统计、理解、备战，这就是王泽的杀手锏。不怎么酷，但是最实用。沐雨成风还在钟楼之上瞭望着四下，或许他正在猜想王泽会从哪里发动攻击。没有必要啊。王泽微笑着，一推鼠标，卡本西已经架起了巴雷特狙击。神枪手所有技能攻击射程都比不了枪炮师，只有巴雷特狙击是个例外。不过此时王泽并不希望太远的攻击距离，因为太远的距离会给苏沐橙操作闪避的时间。他选择的狙击点从距离上来说恰到好处。这个射程之内不提前阻止，待扳机扣动再想闪避巴雷特狙击是完全不可能的事，更不用说苏沐橙此时根本看不到，只凭听那就更无可能了。10倍大的光学瞄准镜中，沐浴成风的额头和当作发卡箍住的长发的风景是那么的清晰。枪响，那额头顿时抛洒出鲜艳的血花，瞬间映红了整个镜头。 这种攻击根本就应该秒杀才对啊， 王泽感慨着，技能结束，收起狙击枪。 哎，那是什么？ 天空中王泽看到一点火光旋转着飞来。